AKB ガーリーは、 好，大家好啊，咁啊，欢迎收听今集嘅 AKB 嘉年华。咁啊，唔好意思啊，因为上个礼拜咧有少少事啦，咁我哋都就唔得闲开麦嘅。咁啊，都可以预告下先啦。下一集咧，我哋系会褪迟一个礼拜嘅。不过咧，我哋咧就会做直播补翻数嘅，因为下一集咧个录音时间，其实我哋喺日本参加紧合照会嘅。 好啊，好邪嘅，参加合照会一年嚟一次啊，那个合照会呢啲嘢。我哋又冇咁多钱，成日去日本系咪先？ 系我哋呢啲冇咁多银两啊！ 啱啊！ 好啦，今日嗱，我哋今日就先讲下啲我哋一单料先啦。嗱，呢单料咧都真系叫做都系一啲叫做可唔可以叫学霸咧？可唔可以叫佢哋做？ 都系学霸嘅，系啦，因为始终都佢，因为我哋历史咧知道咧 ，AKB 咧所有研究生咧都有一本书嘅，系讲关于 AKB 嘅历史嘅，有啲牵史啊或者成咧，咁俾啲研究生咧去读嘅，咁我估咧咁佢其实 U member 都会有 keep 住upgrade 嗰啲嗰本书嘅，所以咧就应该，所以咧今次就搞咗个center test 啊，我哋叫做。系啦，咁跟住落嚟就可能就根据佢嗰本书嘅内容咧，就去考啲 member 嗰啲对 AKB 有几多年纪有几了解啦。 系啦，即系讲咗咁多嘢，其实都系想讲 AKB Center 考试呢单嘢啫。嗱，咁啊 AKB Center 试啦，咁啊系早以前就已经去举行咗啦，咁啊。AKB group 入边所有 member 都会应考嘅， 同埋饭都有考。 喺呢个喺之前好似喺东京。仲有就是 名古屋 AKB SKE NMB HKT STU 同埋 NGT 嘅个场地都会有考嘅，咁另外外国都系有包括台北、印尼同埋泰国都有考嘅， 系啊， 咁大概就系十名个有冇十个地方啊？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总之有姊妹团都有开噶啦， 总之言之有姊妹团就有开噶啦。咁喺咁多个，暂时好似公布咗日本啫嘛，好似系。 系啊，系啦，唔系应该我估系公布晒全，即系 唔系一次过公布晒嘅， 系一次过公布晒所有 member 嘅， 系我连埋阿过咗去泰国嗰个都有啊，阿伊豆田都有， 系啊，伊豆田都有，全部 member 啊， 系啦，嗱咁多个大概佢公布咗100名以内嘅成绩啦，咁100名以内嘅成绩其实就有少少尴尬，我觉得就系最高分嗰个。咁啊，先讲选拔，咁选拔嗰个先啦，好唔好啊？选拔嗰个咁真系即系叫 AKB 好有爱噶啦，咁啊200分入边考到175分哦， 系 啊，向井地美音，咁啊第一咁啊单独第一名啦，咁第二157，157，我记错咗，咁第二名就系好似120几分嘅啫， 系135， 135， 沙河同埋泡沫， 沙河同埋泡沫，啲老师傅都系入翻啲料度啊， 系咁佢都有翻咁上下历史，而且佢兼任过两次啊嘛，一次系我记错 NMB 啊， 系啦， 咁 另而家系 NGT 啦， 而家 NGT 啦，系啦，咁佢对啲分团嘅认识都唔少嘅，照道理就。 系啦， 咁就跟住就第四名咧。 第四名啦，因为第二名并排啦，所以就跟住 Mr. 你睇第四名啦。第四名就系阿 Mike Zhang 同埋阿 NGT 嘅村民风香。 十香， 阿都 happy 啦，阿都。 啊，好开心啦，开心死啦。 系啊， 不过系嘅，我估村民佢记忆力应该都唔错，因为嗰阵时我阿都略提过，其实佢对历史嘅认识系唔错嘅。所以应该系佢属于系比较读得书嗰啲人嚟嘅。 即系文科生啦，对我哋嚟讲真系。 即系对于我嚟讲，佢除咗即系食嘢好，即系好食得饭之外咧。就對佢對啲歷史認識都係唔少嘅，所以佢可能我就 prefer 佢係記憶好嗰班嚟嘅。 都唔出奇。 咁咪賺都其實都係一個學霸嚟嘅，都係。 有名你叫嘛？子賢話三好啊嘛。身材好，性格好，同埋讀書好啊嘛。係啦。咁 所以佢唔出奇嘅。 係啦，咁跟住再落就係阿邊個咯喎？ 再落就係阿第六名。福冈胜才， 福冈胜才，话呢啲，可能你其实你见到头嗰几名咧出咗名系铁粉嚟噶，其实嗰啲基本上大部分都系， 呢个争一分啫， 很多， 系啦，呢个争一分啫，呢个系127分， 系啦，咁跟住再落， 再落就系 就 NTT 嘅研究生，日下部外赛。 喂，呢、這个好犀利喎！呢、這个 呢、這个我认识就唔系好多，两两我就睇过 NTT 嗰、那个佢哋嗰个好似我哋吉基咁嘅节目， 嗯， 叫做咩新式与朋友。咁佢其实个、嗯、个即系个表现我，我就印象中都系麻麻地，即系唔系好有 man， 即系唔系好突出嗰只嚟， 即系唔系好突出，但系佢样子就 OK 嘅， 嗯。 咁其實佢喺節目表現，其實都表現唔到佢有咩特色啊、突出，即係特長咁嘅。但係估唔到佢可能真係讀得書個班嚟嘅。 哦， 所以都121分 OK 啦。 嗯，咁啊就咁啊，其實都好犀利㗎，佢上到咁高分。咁一陣間改啲題目先啦，咁跟住再落係 啊，第八名 係啦， 佐助木優佳里同埋華山友依。 系啦， 依两个冇理由走，因为华生又依冇理由走得甩嘅。 系啦，华生又依系，华生又依你试下唔合格，你真系死，你嘅总监屋嘅真系， 我 真系唔见得人啊！ 我相信佢唔会唔合格嘅、嗯，不过我觉得佢检都有单嘅话历史嘅，即系有认识嗰啲 member 啊成嘅，因为其实有啲题目都有系有关啲 member 嘅。 嗯， 系咯，佐助木优佳里其实都 佢都出咗名铁粉嚟嘅。 系第一铁粉啦，第二佢。打即可能透过音镜都认识唔少好多啲其他成员嗰啲资料成，咁、可能佢对呢啲嘢就可能认识多啲咯。 系啊，咁因为佢、其实有啲题目系讲音乐题啊，咁讲真嗰句，你因为你音乐题嗰啲系包含唔晒科技股所有歌噶嘛，所以你打开音镜呢啲可能真系有啲优势嘅。 系啊，系 啦。咁啊，另外再落就系、 是、 第八名 系川管沙子， 沙耶又系粉底嚟嘅。 另外就仲另外 SKE 48K two 系方井优希， 方井希呢个系咪好熟？方井 希呢个其实都略都佢个样有少少似以前柴田阿梨，都系眼大大嗰只。 哦，但系冇， 但系我真系认识唔系好深呢、這个都系。 咁啊，跟住再落。 跟住十二名，小田 有奈 ，Elina， 小田 Elina， 啊，小田 ，一谂起小田，我谂起小田有奈，大佬， 我买呢个系 Elina， 系 Elina，OK， 系 呢个 其实都系几对啲 member 其实几认识嘅，天马嚟讲， 嗯， 佢略都佢有一个另外，我记得天马有一个系山田菜美。佢對啲天白，尤其是天白嘅 member 係好熟悉嘅。 嗯， 點解咧？其實我略略咧以前提喺佢啲節目度咧都提過都見過佢咧，即係去記啲 member 嗰啲年月日啊、生日日期啊、血型啊、之如此類神話，嗰啲咩緣啊，佢山田菜菜美係一流嘅。不過呢個歌姬咯，呢、這個就今次係歌姬，可能係對啲音樂提識認識多啲咯，因為佢唱歌係喺天白入邊係數一數二嘅。 啊， 因為其實 AK Bingo 嗰時咧，其實佢有幾集咧，嗰陣時都係表演佢唱歌嘅能力，係喺即系 AKB 嚟講係數一數二， 嗯， 即係攞到兩次冠軍，我印象中係。 哦，咁 所以佢係唔出奇嘅，呢、這個我覺得可能音樂題有優勢。 嗯， 跟住再落13， 板 後李治，阿 P 集 啊呢個 B 啊呢個 B 又真係。意料之中，意外呢个别估唔到喎、 啊，但系估唔到，可能佢可能有机会对啲，因为始终第一佢年纪都定咗翻咁上下，咁人生历练有翻咁上下。第二佢同啲 member 嘅交流都系喺即系，如果尤其是 HK 啲咧，佢都系 阿妈嚟噶啦， 带啲后辈啊，前嗰啲成噶啦，都带得好好，所以我估可能系 HKT 嗰边啲优势会明显啲咯。 嗯， 啲問題度， 唔係因為阿呢個 B 曾經都講過，佢因為佢係放棄讀大學先至係專心 HKT 咁，所以佢個頭腦應該都唔錯嘅，我相信。咁啊，跟住就 十四係都祝你佳同埋殺時， 又係啲老師忽時間啦。 呢個係都兩個都係老師忽。如果我都祝 都好耐， 都好耐嘅，我唔記得2003期嘅啦 ，SKE 都係有翻上下歷練。 好窄嘅我記得，好耐㗎，我記得啫。咁即係漫畫窄定係邊一窄嘅？我記得。 唔知啊，呢個我唔係好熟嘅 SKE。不過我略咯，我記得佢跳舞係唔錯。因為佢嗰陣時有第一集《Seven Show》，佢有表演過踢踏舞。 嗯。 咁啊，跟住阿 Sasha 唔使讲啦，人生阅历丰富，又系 AKB 之前同阿柏木又系铁粉嚟嘅，又系。 系啊，第一唔系铁粉，系佢另外一边系铁粉咧。 唔系咁，佢呢边都系嘅，咁 AKB 都系粉嚟。 咁佢都系 OK 嘅。 不过当然，不过如果你真系要比上嚟，梗系嗰边多啦。我觉得就 系。系啊，嗰边多啲嘅，即系佢对于啲粉。其實可能某程度上佢，因為始終佢有參與喺營方面嘅嘢，咁略略都應該涉略到好多嘢。 係啦，咁啊， 知道好多嘢，所以佢某程度上知道有啲題目出咩嘅，佢都可能作弊。咁、最後一名， 你講到好似作弊咁嘅樣嘅，你講到，你講到好似佢好似有作弊嫌疑咁咩？你講到佢好似， 我唔排除啊，大哥，佢始終係支配人之一，係咪先？ 咁啊，跟住第十六位咁啊。113分啦，咁啊叫守尾门啦，咁啊杏仁啦，AKB 首席才女啊，咁啊排第十六位，都算有啲交代啦。 OK， 因为我觉得佢系几即系知识，即系有知性味嘅，所以佢某程度上系读得书，而且都嗰阵时 AKB 略略佢都透露过，佢知得系唔错嘅读书方面， 系有份嚟噶嘛呢个，我记得系。 唔知佢咧， 唔系佢埋有出 con 嗰个特点入边，佢曾经爆过佢自己，佢第一次自爆自己系埋有份嘅。 嗯， 不过佢冇同人家人讲过啫嘛，系第一次嘛， 系冇公开讲过啫， 公开讲过啦， 都唔紧要啦，呢啲后话啦。 系啦，咁啊，另外亦都讲下啦，阿杏仁啦，咁啊就系、是、宣布啦，咁啊喺当日考试宣布啦，咁啊会即将过墨西哥拍戏嘅。 嗯， 咁啊就唔知个情况点样啦。就不过有一个问题啦，咁啊去。叫拍戏嘅时候，咁可能佢究竟可唔可以参加到咁呢、這个Sander 考试嘅选拔咧，就反而少少问题啦。而家就 唔紧要嘅，我估六系今次做呢 part 嘢，其实咧应该都会有首歌，应该将会喺选拔班度公布， 应该喺53单度公 布。52， 唔系 选拔单， 唔系选拔单，应该会有嘅。咁啊睇下点样啦。咁但系。都睇得出咁係咩噶啦？咁但係若果佢考唔，如果佢拍唔到條片嘅話，咁應該有可能係17位頂上嘅。17位嗰兩個又真係有少少唔好彩啦！17位嗰兩個就真係咁啊，就係阿老咪同埋阿日 夏坤， 唔係阿老咪同埋阿邊個嗰個 田北香世子， 香世子係啦。田北香世子就話就會希望可以。如果阿杏仁拍唔到，希望可以揾佢顶上啦。 我估唔会嘅，呢啲因为墨西哥拍嗰个应该都系 firm， 但系问题佢 firm 系过去啫，但系可能都讲得切佢，即系可能拍完呢、這个， 可能下个月先开始咯。 我估系啊，应该总会有时间嘅。我估杏仁都唔会话冇歌俾佢嘅。 阿老咪又真系，阿老咪真系老猫少少，阿老咪真系呢个真系 唔理佢啦，系 你争一分。 赚一分啫嘛，咁你下边阿大川李央都系争一分啫。如果你争系咁噶啦，考试系一分一分咁就争好远噶啦，即系好似投票咁啫嘛，争几百票就可能就上唔到去选拔就冇办法啦。 不过如果计翻田北香世子佢嗰个问题啦，咁其实因为佢同阿老咪都系17位啦。咁其實若果我係營運嚟講，我可能會俾老如果真係杏仁真係參加唔到嘅啦，咁我相信老咪嘅機會大過田北嘅，因為始終老咪嘅人氣比較高啦。 唔會咯，我唔會咯，我就覺得我寧願推個新嘅，都可能未必會再推老咪嘅啦。不過算啦，呢啲後話啦，啲都係營運諗嘅，唔關我哋事。 咁啊，跟住再落都係橋本洋菜啊、掘思音啊嗰啲啦。咁另外其實去到咁，其實若果以我哋一般考試嘅嚟計咧，咁咪係一啱啱好過一半為之合格啊嘛。 係，我記得呢條，我記得呢、這個這個考試滿分200分。 係啦，咁你其實若果你真係計到掹掹緊，係過半數得半數嘅咧，其實得39個 man 吧，我哋只講 嘅， 40個都唔夠，即 係 即係啱啱好100分，即係首尾門嘅阿齋頭真木子啦。咁大概係先41個 member， 41個 member， 要多一個，啱啱好多一個41，咁啊真係該會咯。咁啊真係呢個，因為聽聞佢啲問題出得好刁轉喎，聽聞啲問題出得 係有，我曾經喺 Zoom 度睇過佢哋嗰啲問題嘅。咁其實大致上有幾 part 嘅。咁就有音樂題啦，member 嘅認識題啦，關於 AKB 嘅歷史啦，係啦，之類可能有啲 story 發生咗，咁佢就考你呢個 story 發生咗之後，咁之後會係發點樣邊個 member 係邊個 member 發生啊？之類呢啲係好大一般大腦問題嘅， 基本上靠撞啦，有啲基本上真系 系有靠撞，因为曾经咧，我喺 Zoom 度咧听睇完佢哋，有一条音乐题嘅，净系响一嘢，砰，跟住就唔知啊， 我顶你个肺， 砰咗一样，即系跟住就话呢条呢个系边首音乐醒未？ 呢把我就 唔知喎， 嘣一下我就谂起呢把啫，但系问你呢首呢个系演唱会版本嚟嘅，爆瓜火下啊嘛， 系啊， 即系谂，喂你真系你个咬即系拗晒头， 拗晒头啊！我听到哇，咁都出咗条文啊，真系唔撞唔得呢啲。 系啊，喂，但系就知道系有啲 member 系音乐题满分嘅， 嗯， 我知啊，好似阿沙英啊，边个啲就系满分嘅音乐题，我就知道系。 我估啊，佐藤优佳你都系应该呢 part 嘢满分嘅， 我相信都系， 嗯。因为我记得梁呢个音乐题都有，睇 show 嗰时好似有五题左右 ，member 营养嘅有大约有五条都系 man 营养呢个先至黑人憎啊，营养呢个， 嗯， 喂，你日本团嗰啲，哇，我顶我呢一句，就算我唔识佢，我最低限度我起码都见过佢咩睇公演或者咩什么，起码有啲印象啊。嗯嗯，你俾埋外國嗰啲嚟，哇！我真係，喂點啊，兄弟，我點分啊？外國嗰啲， 唔係最重要 main point 係嗰啲印尼啊，或者曼谷嗰啲嘢，因為佢日文嗰啲吉拉卡拿咧係好長嘅，大哥。跟住要你 up 曬嗰個吉拉卡，即係要喺 model choice up 寫，即係喺個 model choice 嚟揾啦，揾翻邊個係嗰個 member。其實呢 part 嘢係好難嘅， 真係真係靠撞啊！呢啲真係。 系冇办法，唔靠撞唔得。 系啦，咁啊，真系，唉，你跟住好似有啲总选，讲总选啊，嗰啲题目咧，我见到多只，我讲多句，我真系，因为基本上你唔系就系，因为如果你话总选嗰啲，如果你唔系睇翻啲资料或者系咩嘅，其实你叫话嗰啲排位嗰啲上上落落嗰啲咧，都真系靠，又系靠撞嘅啫，呢啲只不过系， 嗯， 唉，真系。 兩都會有啲嘢係靠撞嘅，咁你冇可能100%識曬嘅。 我諗，就算即係唔好話鐵粉啦，鋼粉俾你啊，我都可能攞唔到90分啊。 係唔知啊， 即係大概180分左右啦。因為如果阿美音其實如果計100分嚟講，其實佢得70几分啫嘛，佢都係。 嗯， 因为如果200分嚟讲，你系计比率嘅话，嗯，其实佢都系70几分， 70零分到咯。 系啊，不过都算犀利噶啦，讲真嗰句。 咁有温，人哋有温书啊嘛，咁，嗯，真系人哋喺 show 直播咧，系温同啲饭一齐温紧AKB 嗰啲官嘢噶嘛。 喂，话时话点解冇 AMB 嘅投诉老板嗰啲？ 咁冇办法啦，咁你民政嗰啲系 AMB 嘅嘢，咁冇办法噶。 我谂应该唔关事嘅，不过唔系因为系有人影到 NMB 啲 member 开始咗冇几日喺度瞓觉。 有咁啊，冇温书嘅话冇办法噶啦，啲嘢算啦。 我谂应该都系 咁，有啲佢可能唔自在，咁都冇办法。 我若果真系好似阿 Tommy 讲嘅讲法，那个 NMB 嘅大人物， 嗯，你唔理佢啦，呢嘢佢哋唔珍惜嘅机会啫嘛。 唔系你知唔知 Tommy 讲乜嘢啊？ 系唔理佢啦，我唔想听。 咁啊，算啦 ，OK， 咁 呢啲后咪后讲，我咪前讲呢啲，我都系冇需要讲。 好啦，咁我哋跟住第二单啦。 系第二单。 咁啊嗱，跟住第二单嗱，呢单咧就系就啱啱上个礼拜一发生嘅。 嗯。 咁啊就系讲乜嘢咧？咁啊就系 AKB 嗰个52单嗰个世界选拔总选举， 嗯， 之前一单嘅选拔 member 啦。 嗯， 咁啊，好喺唔喺就拣19号开公布。咁啊，19号嗰日咧系咩日子咧？咁啊就系阿 Sakura 生诞嘅，咁啊 Sakura 生日快乐嘅。好啦，咁啊嗱，咁啊公布咗个 member 啦，咁佢由尾开始讲起啦。个成员就包括有紫吹奈子，初选拔嘅有紫吹奈子、福冈盛彩同山内穗葵。 嗯， 咁另外仲有搞波铃音、山本彩加。Hana Zhang、Komi、是不是龙野由美子啊？ 龙野由美子 系吉田朱莉。 你不如由后面数上去啦，28，你28都未数。小田优奈， 小 田优奈啊嘛，紫吹奈子啊嘛，九保玲音啊嘛，山内穗葵啊嘛，跟住啊福冈盛彩啊嘛， 新 彩加， 长冈 Hana 长冈 Hana 泽， Komi 龙野由美子吉 珠 Lin， 加藤绫奈， 再中井梨加Yuri。 百間，咁啊，跟住就阿迪啊， 迪記油街， 阿蛇堡， 蛇堡，阿香姐你美庵， 跟住就係 衰田阿你睇你， 跟住就 跟住阿高田 高珠同埋阿珍姐， 跟住係啦， 跟住就前排就係阿大市。阿經理人唔係 阿七阿子源， 跟住松珠、 松珠、 阿悠兒、 悠兒、 沙古拉、彩姐同埋阿 友 兒， 咁 center 就係小林友兒啦， 係啦 ，center 即係第四啦， 係啦， 就七七七七四個七， 四個七，好似冇錯，都唔係廣東話啫，好彩唔 係，唔理佢啦，啲廣東話由佢啦。 咁啊，跟住咁嗱，咁當然啦，咁啊喺事後咁喺新聞上面啦，咁啊最多人講嘅都係個 center 啦。 嗯。 咁但係咧個 內定 center 喎，佢。 咁除咗講 center 之外咧，我估唔到咧，今次公布選拔咧，估唔到另外一個大叔咧，都反而又爆個出嚟嘅。 嗯。 即係因為我 set 我 set 翻啦。咁因為呢個係公布呢個選民名單嘅時候咧，第一個當然係小林友誼啦。 嗯。 第二咧，你知唔知係邊個？ 邊個？ 我笑到我阿胡浩琪，唔係阿美琪神。點解我話美琪神咧？咁喺咁佢公布選民名單嘅時候咧，咁啊又公布阿奈子啦。 係。 咁啊，奈子係初選民嚟噶嘛？ 啱。 咁啊，跟住啊咁好正常。咁啊，係打電話咁啊，問阿奈子個心情如何啦。咁打完電話問，咁啊，跟住咧喺中間咧，阿美琪神咧又插咗句出嚟咧，喐吉大輪咧，咁啊同奈子講，跟住喊咗上嚟啊！啊，我真係俾佢笑死啊，大佬！ 咁啊，但係見到美九又唔咁樣做咧，阿美琪神。 唔係，因為可能公布嘅時間可能。唔 係 咁，唔 理佢啦。我哋啲瓜葛，我係覺得有啲好奇啫。你嗰時候未夠都係初選物啊嘛。 唔係咁，未夠初選物嘅時候，咁啊係咩咁啊拍唔到美琪神噶嘛？咁可能美琪神喊我都唔知咧。 係唔理 佢啦。因為講得，因為次次一輪到啲咩MN 把嗰啲嘢咧，阿美琪神就好鬼激動噶啦。 係啊，呢樣嘢係激動嘅，但另外一個問題，我懷疑有啲偏心嘅。 你其实看得出认为是有偏心奈子多过美九的，咁呢个讲真嘅，呢个我觉得 呢样嘢系咯，但系啲饭嘅感觉就系，其实美九都做得好好啊，点解唔可以俾佢林庄做 center 啫？即系唔系做 center 做选拔啫？其实我又觉得有啲 adjust 呢样嘢咯，即系如果你有得奈子嘅，点解唔拉埋美九？ 咁你但系问题你计翻， 如果人气，你觉睇即系睇你睇得出美九系高啲 嘅。唔系咁，你就谂翻，如果即系可能我可能交啲咁讲啦，你讲阿美九咁两低咁两剂选拔，咁今次咪嗰一咩真咪俾阿边个咯？咁啊叫拉翻匀咯。你讲你话交都系咁讲噶啦，因为其实你近排其实我呢几排我呃阿奈子，阿奈子个反应都好咗嘅，咁态度都唔错嘅。 我就 美九比又冇咁就争，都仲系争紧啲咯。我觉得嘅话就 我就系咁样谂咯。因为始终你其实你握手会人气，其实显示，因为一般嚟讲你做选 member 其实好睇好几样嘢噶嘛，包括你握手会个系人气噶嘛。 嗯、 其实你一睇得出咧，佢两个排埋一齐咧，其实系争好远嘅。依家喺排到嘅情况， 嗯、 即系唔系话佢，即系话佢唔系好好，但系问题佢开，即系佢有啲反叛期咧就。就令嗰啲飯覺得啊，點解你咁樣嘅咧？依家即係好似我咁啫嘛。我當初呃佢嗰陣時其實好好反應嘅， 嗯、 但係越呃越冇反應嘅，我後屘都唔揾佢啫嘛。呢、 嗯、 樣嘢係即係你 argue 有啲即係點講啊？即係你對應嘅問題咯。 啊， 即係你對應唔好嘅，有啲飯就會流失噶啦嘛。 呢正常嘅， 呢個係好正常嘅現象嚟。我就。你如果反應不好的，一次兩次第三次就不找你咯、 嗯、 因為你始終這些投票券啊或手券啊都是要辦去付錢去買的嘛、 嗯、 所以有些是這樣，我就這樣的看法咯。如果你真的要根據這些東西，其實 有些飯日本飯其實都有這樣提議過，即是提出過為什麼今次有些即是好像今次這樣，有個叫做山內穗葵啊、 嗯 即系呢个初选拔其实有啲意外嘅，喺今次呢个 list 嚟讲， 哦， 系啊，因为 呢 个 边 个？呢个系研究生，十六期研究生， 哦， 十六期新嘅研究生，可能呢个人呢、這个可能喺十六期新入边，可能人气有翻上下，我就冇乜留意嘅，其实十六期嗰方面，所以就会话谂紧会唔会系试下推一啲十六期新上去咧，支持出嚟，其实 都唔出奇嘅，咁但系。 因为可能佢呢、這个，可能佢今次系靠啊有Yuri为主嘅，可能系想试下啲新嘢咁咯。咁你始终你都冇乜，如果你就系好似我以前咁嘅样，你净系靠旧人挂单俾大旗噶嘛？ 我知道啊，所以依家系其实系推系新要推新人嘅时候，同埋我某程度上我就虽然推得新人都唔知依批新人都系唔错，但问题。我觉得天白嗰度成即系选拔嗰班就仲系争一两个，应该可以入得到。 嗯、 今次其实睇得出咧，除咗阿 Yuri 啊，同埋阿 Linian 啦，就冇啦。天白， 嗯， 呢样我觉得喺天白范嚟讲唔系好中意咯。 Linian 好明显而家仍然强推嗰个， 系啊，一定强推噶啦。依家你依家萨库纳同阿松主就行埋呢边噶啦。依家佢。不停咁嘗試，其實推管部嘅人嚟嘅，即係好似上一單，即係好似上一單嘅嘛。江田落要推出江田落上去咯。今次就試下推 Yuri 咯。 翻本部噶啦，佢哋 係啊，依家都去盡量試下推翻啲管部啲神噶啦。其實 Yuri 即係喺依家次世代嚟講，其實拍得住響井未飲嘅。我覺得可能仲好過好過響井未飲添。用我個人睇法，係咯。跟住仲有咩講？ 跟住都冇。 不如咁樣啦，唞一唞先。 我唞唞先啦，咁我哋跟住繼續翻嚟。 好。 好啦，各位，咁听完首歌翻嚟啦，咁我哋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嗱，咁啊，之前咧我哋讲咗五廿二单嘅选拔 member 啦， 系 咁我哋跟住嚟就系讲五廿二单选拔入边嘅活动啦。咁啊，就系世界选拔总选举，哎，玩到咁大，究竟啊好嘢啊！咁啊嗱，咁其实都唔经唔觉啦。咁啊 ，AKB 嘅总选都玩咗今日第十年啦。都是时候今天玩下新意思，我觉得就不奇怪 的。都不奇怪的。 不过你说玩到世界选拔总选举这么大，真的估你不到，未出来真的有点料到的。啊，真的好厉害。 其实都可以接受的。我觉得现在 AKB 已经有分团了嘛。 是啊。 那你有台北有城、印尼再加曼谷。咁依家有三團啦，都唔拉埋佢玩嘅話，我就擔心緊今年嘅投票率就會低啲咯。 咁啊，唔係今年投票咧，其實我又話冇話驚唔驚嘅。咁但係其實你要我講嘅話咧，我就覺得好多人就喺度擔心話會唔會俾海外團瓜分啲票數啊，瓜分啲位置啊，剩嗰啲咁。 我唔出奇㗎，有某程度上可能有啲票留咗，即係以前可能留曬去主要係嗰啲日本嗰啲團。咁你今次有外權參與喎，咁你會唔會有啲票會留咧？咁可能我某程度上我會覺得有啲票會留落去咯。 嗱，即係其實你要我咁講啦。其实我又唔担，唔系或者可能有少少海外票会流失咗嘅，咁但系你要我讲嘅，其实我又唔觉得佢哋会有太过海外团会太过会玩呢个游戏，因为其实首先有一样嘢就系、是、海外团佢就自己本身都有总选举，咁虽然暂时嚟讲得 JKT 有嘅啫吓，咁但系你计翻你其实 JKT 你个 member 参加 AKB 嘅总选咧。咁当年火龙果同埋恐龙妹，你睇翻佢两个当年个时候过咗去印尼之后，咁其实佢两个喺当地总选成绩都非常之标炳嘅。咁但系问题你翻嚟日本嘅话，其实当然佢哋喺日本成绩总选成绩比较差啦，喺嗰边又好啦。咁但系问题，若果佢哋喺嗰边嘅成绩咁样，你话佢哋喺嗰边嘅今日成绩，跟住翻嚟参加总选嘅话咧，我觉得系唔可能嘅。因为他们本身他们在那边总选举，他们自己都要付一笔印尼饭，那边自己都要给一笔钱出来的嘛。其实 你在那边，我当例如火龙果，在那边成几万票的本身有。你但问题，你那次你回来日本参加总选的时候呢，即是两三年前的事，我没记错，大概是三四年左右，他回来参加总选是圈外的。其实是代表什么呢？给一个信号大家，海外饭即是有分田的地方，香港是分田的地方，其实他不会玩日本总选举咯。所以基本上是不需要吵的。因为其实你又有几个啦，刚才都讲过啦，我自己都有总选举啦，我自己都有抌一堆钱出来啦，是不是先？那我没理由，我例如好像 JKT 那边，他四万票 center 来的了，但去到四万票，我神七我都不知道入不入，是不是先？即是如果你是说难听一点讲句，即是台湾饭那种讲法啦，或者有些香港扑街饭的讲法啦，就是我就喂大佬，我在那边四万票，我做 center 或者是选拔神七，我四万票我真的跟你洗脚，不是啊？ 一点点两睇啦。如果你在某程度上，如果你是 在当地威威的，如果你海外都可以，即是去到去日本那边总选举你都可以入到选拔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有些光宗耀祖的 feel 的。 咁都系啦，咁但 系问题，但系另一个问题啦，正如你好似你话斋，其实印尼啲饭玩唔玩，同埋印尼啲咩物玩唔玩咧？今次其实我依家暂时依家报名嗰条呢几日咧都冇嘅，咁某程度上系可能佢哋未必会有兴趣玩呢样嘢嘅。 因为仲有一件事就系咧，你计翻汇率方面咧，我唔知印尼嗰边啲投票咧，一张投票要几钱啊？咁 應該平過香，平過日本好多。 應該平過日本嘅，咁所以佢可以大手筆咯。咁但係問題，如果你計翻日本， 因為你計翻日嗰邊印尼嘅市，嗰啲人民嘅生活水平啊，成啊之處咧，其實你買嘅 CD 咧，可能當地可能你100蚊可能已經買到幾隻嘅啦。但你去日本，即係如果日本寄過嚟嘅咁樣成本，你可能你要百零蚊幾隻先一隻。咁其實佢壓放唔起都正常。 咁你咪即係我咪即係當你，例如我當你。你印尼那边三只碟等于日本那边两只碟，我当是这样 计啦。咁 我 就算 四万票，我都跌翻得翻两万几票，系咪先？仲一仲低，咁所以我觉得海外饭玩呢个总选举就唔会冇乜机会噶啦。 少咯，又唔会话唔玩嘅。你除咗印尼可能唔玩之外，你依家泰国同埋 台北其實有機會有啲咩委會玩嘅， 唔係泰國同台北就因為未有總選舉，咁但係問題以佢哋當地嘅情況嚟講，佢哋因為普遍性情況就唔清楚啦，咁、但係台北可能清楚少少啦。咁台北啊 TVB 嗰邊咧就有一定嘅曝光率嘅，咁但係咪大眾曝光率就比較有少少要確認下啦。咁 唔係，其實某程度上我就覺得佢參加都係令啲日本飯留意嘅。如果你佢借呢個機會等啲飯日本飯留意佢哋嘅話，其實佢可能吸未必都可能會吸到飯嘅。 我覺得其實係機密嘢多咯。 我都冇所謂嘅，其實如果你依家你好印尼唔參加，我阿 Ford 就好似我哋咁討論啦傾啦，咁、其實都 OK 啊，正常啊，你冇理由去到嗰邊仲要玩啫，即係你當地都有咯，你當地都有咯，咁我送咗上去玩啫。而家印尼飯阿 Ford 唔起啊嘛，可能有機會，即係可能你金錢上即係唔抵啊嘛，覺得。咁另但係依家泰國曼谷同埋你台北。因为都啱啱起步嘛，咁你泰国虽然对嘢起咗啫，成咗型嘅，但问题都仲未有剧场嘛，即系可能个知名度都唔够嘛。咁、你其实可能透过呢个机会，等其他啲地方都留意到你，有对曼谷嗰啲，咁其实都不即系冇乜所谓咯。 泰国嗰方面肯报就系咯，泰国啲新闻肯报系咯。 唔系唔理啦，报唔报就你嘅问题，唔系咁你依家系吸引其他国家留意啊嘛。咁你唔係淨係 internal 噶嘛，你都要發展下自己海外嘅市場噶嘛。 呢、這個都係。 咁其實你某程度上，AKB 今次搞世界總選舉，其實都係好似我正頭先講話齋咯，即係發展海外市場咯。咁、你依日雖然你亞洲地區係有一定嘅知名度啫，咁你遠更加遠嘅地方未必有咁多人留意啊嘛。咁、其實可能我個人認為啦，肥手其實今次搞呢個總選舉咧，呢個佢將呢個選舉嘅層次提升到國家級，唔係世界級。咁、就唔好現場度淨係國際啦，國家啦，咁咪即係不如將件事發大搞啦。反正有咁多嘅分團，你不如咁今次搞大佢啫。反正因為你以前淨係講淨係子源同阿杜天華有嗰度都已經冇成30多萬票。你有限講中30多-40萬票，冇咗成咁多票。咁你啲票今次其實你睇松珠同埋薩庫拉嘅鬥爭。其实某程度，我觉得是他们两个斗争啦。其实某程度上，他们两个的吸票率，其实我就个人觉得呢都不会去翻到子源同埋 去 唔到啊系啦，佢两个 level 噶啦。其实呢啲票流失咗嘅话咧，系点样填补翻咧？咁可能肥七就叮一声谂到，不如将呢个层，将呢个今次呢个选举层次再提升个，再层升级，玩到国际世界级。咁你世界級嘅話，其實你就留意到，就會做咗好多嘅目光，咁令個全世界都留意呢樣嘢。雖然依家暫時嚟講，我就個人覺得就某啲國家都未必會留意到嘅。依家主要都係覺得可能喺日本就啲飯嘅留意度就會高啲咯。咁因為你將呢個 level 提升咗啦嘛，咁你如果當你提升咗嘅話，其實咁就覺得啊，將呢件事就可以發大搞喎，咁啲人就會留意多啲咯。喺我眼中， 唔係咁，但唔係即係你要我講，我都仲係覺得你其實唔係，因為你始終本身喺外地，其實你都係泰國同埋台，要去參加都係泰國同埋台北嘅啫。咁但係其實我會覺得，就算係泰國或者台北，都未必會對於今次嘅總選舉會太過熱衷啦。因為就算真係要投翻俾自己嗰啲日本推嘅多，通常都會比較多。所以我估係。如果參加的話是可以叫做有個名目，叫做可以用公司錢去日本玩的，我覺得只不過是 我就覺得是打響當地即是除了當地有知名度之外，我就覺得他們借今次的機會去發大搞，即是等日本發留意，其實都無所謂的。我覺得就又不是要很多銀兩去做這件事，你報個名字嘛。 報名就唔係太過難嘅，不過問題係你有冇一個問題係你嗰三個鐘頭嘅係坐喺度定係可以行上台啫，只不過 係。我覺得齋坐嘅機會大啲。 齋坐唔 係，因為你始終玩呢樣嘢都係日本飯多，比較玩得多。海外飯咧，如果你唔係靠中國啊或者其他國家啲飯玩咧，其實呢個我就個人覺得就爭啲咯。 即係總之，應該集資率應該都唔好估到去邊嘅啦。咁我覺得都係。 我唔知咧，所以我個人係比較擔心咧。今次只碟咧，因為你以往都可以賣到200多隻啊嘛，200萬隻左右啦。 但系如果今次因为萨斯同阿杜边华都走咗嘅，呢票都流失咗唔少。如果你今次150万，我觉得已经系有啲奇迹噶啦。我个人都系觉得，如果今次投票率应该唔系好吸引。 投票率我相信都一定系会高嘅，咁但系应该就冇早几年咁癫嘅。 唔系，咁你早几，咁你加你咁，你上年已经有埋 mail 啦嘛。 嗯。 咁你依家 AKB 个 mail 开嘅方法仲容易咗添。 嗯。 依家直情有个 app 开。 系 一开你开我开收到唔同 member 嘅 mail， 咁你咁你变上依家就唔需要经过一啲好繁复嘅方式去先可以申请个 mail， 咁我觉得某程度上你突然间系加咗依扎票咯。 嗯， 因为你买碟咧，其实某程度上咧，我就觉得冇以前咁热衷噶啦。 嗯， 咁啊，如果我开 mail 咧，个成本可能仲低啲添。 嗯， 咁我不如不停咁开 mail， 开一个月算啦，开完就 cut 咗佢。咁其实嗰个票数几百万英一张票其实好抵啊。 嗯， 系咯，咁其实跟住落嚟仲有冇其他嘢讲？ 都有嘅，咁你咩啦？咁都系讲下啦。咁系另外有啲网友话啦，咁下一步就系真系会唔会搞奶团或者搞咩成嗰啲咧？ 唔系奶团依家啱啱最近公布咗啲嘢嘅，咁依家系46 group 嘅嘢嚟嘅。 嗯， 咁今次咧佢搞嗰只咧叫做好似类似选秀新咁形式嘅，咁就三天水选 member， 即系类似一只独立社咁啦， 有啲似独立社嘅玩法咯。所以其实呢样嘢我就个人觉得其实系喺度即系大家抢紧地盘嘅感觉咯。 唔系咁你见 Sony 见你 AKS 玩得咁掂，咪照屈咪跌埋一份咯。 我唔紧要嘅，其实我觉得你某程度上你再加啲加啲 man 摆入去，其实都 OK 嘅。尤其是46咧开始咧，你睇得到咧，依家依批一期生咧开始年纪大啦， 走噶啦， 有部分都会走噶啦。其实啱啱最近其实白石麻衣，你睇到依家最近迹象咧，佢开始退落嚟啊，好多嘢都 系啊。应该我谂佢可能迟啲可能会喺毕业，演唱会先话毕业噶啦，我相信 我。我都个人觉得会有机会毕业。其实另外娜娜石啦，即系西野七濑，其实佢某程度上都开始应该系需要退落嚟，去俾啲新嘅 member 去接噶啦。应该睇到个势，佢都年纪都走翻同阿白石麻衣差唔多咁上下年纪大。咁其实佢哋两个走都唔出奇嘅，所以如果当两个支柱都走咗嘅话，其实对于46嚟讲，其实都系一个危机嘅。即系好似当年阿优子同阿前田敦子一齐走，即系差唔多时间走。其实咁你失咗呢两个大支柱，其实啲机会就会逐渐咁样崩溃嘅。其实依家我就担46，其实依家某程度上都开始走紧呢个路线，所以佢除咗依家去开始推啲新 member 咧，你睇到有好似飞鸟啊，或者何丽啊，即系风嗰啲比较一期新比较 young 啲嘅嗰啲，去开始推，或者星野男啊之类出嚟嗰啲咯，其实系花之类出嚟咯。咁呢某程度上你见到呢啲系推开始要努力推㗎喇。不过我某程度上我就 adjust， 我觉得20单今次即係第一唔俾山区，即係山区就唔做 center 系一个可惜。 咁佢好似话新区就係话我唔要你施舍㗎嘛，好似话畢業先嚟俾 center 我做㗎嘛，好似 话。唔係，佢比较个人就比较宏观啲嘅，佢就唔係好希望呢需即系要就为咗毕业去搞去俾个 center 我做，因为佢觉得咧，与其咁样做咧，不如我退落嚟，俾啲 member 做 center 仲好。不过某程度上我就唔满意，另外一个唔满意咧就俾白石麻衣做 啊， 因为你白石麻衣其实你而家你唔需要靠 center 呢个人呢、這个位置去谷人气， 奶木板要啊嘛。 奶木板 CD 要啊嘛 ，CD 唔使，因为你睇得出咧，今张单佢做 center 都唔会，我就预见佢同阿娜娜石都唔会有握手会嘅， 哦， 过握噶啦，因为其实你某程度呢几单呢两单佢呢两三单，其实白石麻衣除咗全国握有出过之外，过握系冇出过嘅。 Sony 嘅阴谋嚟噶，呢啲系 唔系咁？Sony 就唔理佢啦。其实我某程度上，我系 just 系 Sony 嘅阴谋嚟嘅。 喺 系咪 Sony 嘅阴谋嚟噶？呢个 定系？因为某程度上，我唔知啊。啲人我估计，我就系担心紧系咪因为其实山区退咗落嚟，即系唔做 center， 俾白石麻衣做，系咪依张单会系白石麻衣最后咧？因为其实某程度上，依家好佢好似系退紧落嚟嘅，好多嘢都包括专属 两 本杂志嘅 好似系今日 啱啱最近系嗰个港马嗰个节目又退落嚟。其实依家你感觉到个息路系白石麻衣唔通走，唔通会离开呢个 拉 博班， 可能隐退添， 可能分分钟，可能今次透过呢啲咁嘅行动咧，其实大家都系担心紧会唔会真系退落嚟，唔再做，唔再喺拉博班去做嘅。如果佢退落嚟嘅话，可能真系唔出奇呢张单系佢做最后做上台。 我觉得佢直头谂住唔捞添，我都想谂住。可能遲啲，可能拉木板唔撈之後，直接送人，就翻好似阿邊個咁咯，好似喬本諾內未咁咯，就翻正常人咯。 嗯，都未必係嘅。白石麻衣佢攻網應該未必去可以做，好似阿邊個咁樣去可以退落嚟 嘅。你夠消殺就得噶啦。 唔係，如果你夠殺嘅，其實都可以嘅。不過問題我就個人覺得佢唔會咯。 嗯， 佢可能去第佢始终佢做佢依家走嘅 model 路线啊，其实都走得好好地。如果你拍埋剧啊，其实依家佢有剧，好似有剧会之后会拍嘅，所以我就觉得佢始终会走女优路线嘅，佢唔会好似啊边个罗丽美乔管罗丽美咁，佢真系完全退落嚟。因为乔管罗丽美其实某程度上之前都曾经访问过佢，其实佢唔系好中意做偶像，唔系好中意做女圈，因为佢为咗生活，为咗佢供书教学。供佢细佬读大学，佢先迫于无奈去做呢样嘢。 唔系最好笑就系为咗个饭盒。 饭盒系因为佢家穷啊嘛，佢听闻佢屋企因为佢系爸爸走咗啊嘛，离开咗佢 债 咁就系欠债离开咗啊嘛，咁靠佢其实基本上就靠佢同阿妈去供佢个细佬去读书。依家佢细佬学有所成啦，即系正式佢靠大学嗰学奖学金都可以上到大学啦。咁其实佢选择退落嚟做翻个平过翻平价生活，其实都 OK 嘅。咁某程度上我听有啲二千佬啲饭盒有人提过咧，阿乔管罗奈美应该可能去咗美国生活，系啦，因为有人喺美国见过佢， 唔知读书系嘛，好似系读 唔知读书定咩，总之系喺美国嗰边撞咗。咁你其实有够样够传闻啦，其实呢啲沙格啊平手都会将会喺美国嗰边留下一年啦，传闻啊嘛， 唔知啦， 唔知啦，算啦，呢啲一后话咯，呢啲插咗拉木板嗰啲嘢讲。 讲下总选会，谂住话会唔会系下次拉下奶板就参加总选 会？唔系，依家不过我就觉得依家四十六去搞呢样嘢，其实都 OK 嘅，因为某依家某三依家某人依家两我估企喺基萨格系其实都发展得好好。如果你再吸多啲好女仔入团嘅话，其实更会令个团更加成长得更好。咁你某程度上都系帮助到佢之后嘅路线。咁另外吉管版 呢个又真系一个笑话嚟，我觉得真系。 我某程度上可能始终阿秋元康做嘅嘢咧，都系觉得有趣就可以就去做啦。咁都系心态嘅。咁可能佢同吉管倾有单咁嘅嘢，不如搞会唔会有兴趣搞下之类。佢觉得有趣。冇問題， 覺得而家版度好玩啊嘛，咪 就係咪即係無以待咯。跟住好快嘅，佢三月尾有個節目咯，有個節目啊，咪即係無以待睇下佢依個藍版呢個吉管版發係有咩玩咯？ 又玩乜啦？講翻個總選先啦， 好 啊， 講 咁啊嗱個總選啦，咁之前就講過啦，會唔會有啲拉下奶木板过去玩啦，咁我就觉得陈长嘅啫， 唔会，因唔系奶木板，始终系 Sony。咁你依家你而家系48，48系King Record， 所以系有冲突嘅利益上面，所以唔关拆账事。 我觉得只要拆账拆得靓嗰个，其实就冇乜所谓嘅。我觉得 唔系拆账，唔系拆账嘅问题啊！呢啲系始终公司同公司嘅问题嘅，所以唔会咁简单可以解决到。 都系钱嘅问题啫嘛， 系钱。总之呢个世界系讲钱啫。 系啦，好啦，咁啊，另外都讲下啲立炮煲嘅 member 啦。咁好似今年就好似唔系话特别踊跃喎，今年暂时我知就。 暂时都有啱啱几日开波啫，不过你见你其实你睇到 今次其实overall 咁你望到啲 member 其实一般大佬咯，我觉得系、即系你有啲新嘅 member， 即系好似啱啱入几度咗身咧，其实都有一扎都开始入，已经有今次都有报名。咁另外天白一扎 member 报名，呢啲其实都正常嘅。咁你其实我 overall 嚟讲，我就唔觉得意外咯，系系、有啲意外就系我就个人觉得系 SDU 48。 SD 可以做咩？ 咁一个都冇人选，都仲未有人入去闹， 真系喎，仲未人投，仲未又未交表喎。 系啊，呢样嘢其实有少少出奇，我觉得系，唔知系咩原因。 诶，唔系，咁仲有几日时间嘅咁啊， 慢慢啦，唔紧要。 咁啊，应该跟住嗰几日，跟住人就开始嚟料噶啦。 系啦，跟住落嚟，其实我就觉得今次曼谷依四国，依家暂时有四国报名，我个人觉得应该全队入去选都唔会唔出奇。最后尾当系玩啫，我某程度我都系觉得呢个系 game 嚟嘅。如果你选入去玩下都冇妨嘅，系咯。 AKB 暂时有 Team A 六个 ，Team K 六个 ，Team B 七个 ，Team B 五个 ，Team 八十一个都系几廿个咯，暂时都有几廿个。咁啊，松珠啊，直头惊死今年第一时间报名先啦。松珠今年直头 系话晒想攞 Santa 啊嘛，想攞第一啊嘛， 恨到都流埋噶啦。 系咯，系算啦，呢啲佢第一个选都唔出奇嘅。我个人觉得，以前 NCT 有一二三四七个，跟住七个再加四个，十一个。 Mickey 就是暂时来讲是最近一个报名一个啦，就啱啱报名几耐噶啦。 Mickey 系 ，Mickey 都要选噶啦。阿田不过好笑，我见到田家楼，我见有泛民，有泛民过佢今年点样嘅，跟住佢话叫啲泛咧今年咧全力佢，就苏翁冇抌塔啦。将啲抌塔嘅钱抌晒落去我投票噶啦。 O K， 系啦， 咁 佢我觉得佢即系自在必得啦今年。咁有几个都话今年唔玩 啊， 咁就 后藤乐啦。 后藤乐呢个系有少少意外嘅，我个人觉得，因为后藤乐其实都系喺 SKE 嚟讲都系算开始被营运推紧嗰个嚟嘅，即系依家可能就比即系可能佢开头嗰时咧就以松珠为目标嘅，但后屘可能就开始有少少失控啦。依家俾小田优奈过咗个头，依家依梁真啊，你见到小田优奈度做 center。佢又仲未有機會做 center， 其實呢樣嘢反映到佢可能有啲意志消沉，所以今次諗唔開就所以雖然話為可能講佢名正而上就用學業嚟講啦，因為要學要兼顧佢今年中學第三年，咁就希望可能就兼顧唔到今次選舉，所以就借啲就唔去玩咯。其實某程度上我就覺得佢，我個人覺得佢就可能。不玩的原因其实可能就剛才我说，因为现在开始营运开始不再主力留意他或者推他，他觉得有意兴阑珊，所以今天就不玩住。 阴谋啲，营运叫你退选，等你等你的票过给小弟优奈，阴谋啲，这些是阴谋啲的，这些是阴谋论来的，我是。 哦，得了，阴谋阴谋下，阴谋下，阴谋 下。因为我觉得不出奇，因为你既然你推下哪个那营运很大。SK 營運可能很大方面是打算棄出保税的，我覺得可能是我不出奇，我覺得 那另外一個叫做高速高速下身 高速下身 SKE 不是第一個說不玩嘛， 哦 那他說他希望那些飯寧願即寧願留意他，即是他握手握他都冇嘥錢落去， 我都係咁 嘅，咁其實都啱嘅，我都覺得，因為你某程度上其實你，因為你選舉始終唔會有收入噶嘛，只係谷人氣啊嘛，即係等啲可能透過今次嘅機會佢啲人留意佢啊，支持佢，其實啲錢唔會落佢嘅袋嘅，反而你握手券啲錢都可能會落到佢袋度，可能跟個拆帳成啊咁樣，你啲錢都流到落佢袋，其實好似專管沙子唔係。 川山 財氣，川山財氣佢都 get 到呢個 message， 佢 由始至终都唔会参与呢样嘢。 但系几多好似即系我去到穿山出气咁嘅样啊？几多个真系可以去到？ 哦，咁啊系，咁你唔同啊嘛，大哥佢真系好努力喺舞台上表演啊，或者支持佢啊嘛，去留意等啲饭就吸到饭啊嘛。你其实依家去睇佢真系转型正确噶，你而家佢真系握手会嗰啲阵容真系唔少噶，哥。 嗯，咁啊系。 系啊。差不多了，差不多。 好啦，咁啊， 讲埋下一个。 咁啊，讲埋呢个啦。咁因为寻日就咩？寻日定前日啊？喺阿苏拉嗰边咧，咁啊，阿蔡仔就似乎话喺参选中选嗰边咧，就喺度50-50咁啦。咁啊，好似都喊咗上嚟咁啊，都唉。 系算啦，有啲嘢。 因为旧年跌得几痛嘅，佢又跌得。我记得佢旧年就系个排。 咁你冇办法嘅，某程度上你阿麦多塔都会跌，都跌过啦。 系啊，跌过。 嗰阵时都佢哋两个争得好仔噶嘛。咁你其实嗰阵时有一段时间，你见到阿蔡仔喺麦温上噶嘛。咁你阿麦多塔系上完一次之后跌咗，跌过两次。 跌咗两年啦。 跌咗两年先，今年又再上翻去啫嘛。上年嗰个总选佢先上翻去。咁你某程度上你如果你个心态太过重于即系睇得太个胜负太重咧，个人咧好紧张咧，咁你就会今次可能跌完一次之后就会好重，即系觉得个人就会好down啊。 嗯， 即系好意思，唔知继唔继续玩落去，其实我都可以理解嘅呢样嘢。 嗯，都系嘅。 不如讲下次啊，下一集 咁 样。 咁啊，总选举就讲到先啦。咁我哋讲埋， 我哋下次先再分析下总选举嗰啲事。 咁我哋讲埋呢单啦，咁我就嗱呢单嘢咧就有我真系阴谋论大爆发噶呢单嘢。 好，俾你爆。 咁啊就嗱咁早排啦，咁啊系AKB 小岛菜月同埋田野优花咁啊前后脚宣布毕业嘅。就呢单嘢出咗之后咧，咁其实咧有啲饭啊同我一样噶啦，系营运嘅秋后算账，咁啊佢哋唔系毕业嘅，系未毕业嘅啫。 怀疑咯。 系咯，懷疑啦。咁但系其實睇翻阿田野優花嘅話咧，我就覺得機會性唔大。咁但系阿蔡咧嘅機會性係非常之大，係被畢業嘅機會係最大嗰個嚟嘅。咁係啊，咁講翻佢哋發生咩事先啦。咁啊田野優花啦，咁啊就被畢業嘅原因咧就推測，咁啊就係早一段時間喺咪 show long 入邊，咁啊講咗一啲係一啲叫做有啲係咪算唔算歧視成分咧？个言论啦，我唔知点讲啦，咁啊，但佢又大意就系话，中意韩国冇，但佢系讨厌嗰啲中意韩国嘅人，即系乜都话韩国虾，乜都虾韩嗰只嗰款人。咁啊，跟住呢个言论咧，引起咗一啲比较大嘅反响啦。咁啊，跟住后屘都要事后出嚟道歉嘅。咁啊，另外阿蔡月呢个咧，又真系有啲。我唔知话佢抵死好定系话啲乜嘢啦。咁就喺旧年，应该大概系10月、11月中间呢段时间啦，我冇记错。咁就俾文春踢爆，咁啊同个某位男星咁啊约会。咁嗰位男星咧就之前曾经同佢拍过合作过舞台剧嘅，咁可能就挞着咗。咁 你唔好讲啊！呢单嘢另外牵涉到另外一团嘅。等一下再說。 咁講咗田野優花先啦。 講咗田野優花先。 咁田野優花呢個就係、是就事後咁跟住都靜咗一排嘅。咁 我記得好似喺 show 度定喺 Google Plus 定 Twitter 度爆過呢單嘢，爆過呢壇嘢，跟住話冇啲咁嘅事嘅。我記得佢話佢後屘佢話只係咁啱咁巧同個團，即係嗰個舞台劇嗰個演員一齊出街，可能翻屋企。 蔡月 唔係蔡月講緊啊，唔係你講蔡月，我講田野優花，因為田野優花都曾經有一單有俾文俊影過相嘅。 田野優花呢單嘢唔係田野優花否認嘅。 係呢樣我係否認嘅。 呢單佢話佢係否認嘅。咁但係所以就呢單田野優花呢單嘢就變咗做係乜嘢啦？咁而家呢單嘢係真定假就唔清楚啦。田野優花嗰單嘢，因為佢本人係嚴重否認嘅，即係嗰個都唔嗰、那個唔知係咪佢嚟添，我都唔知係咪呢單嘢。 咁你有某程度上啲嘢係咁嘅咯，你咁如果你只能相信佢冇做過啫嘛。如果你唔相信嘅話，咁咪離開咯。你相信嘅話，咪繼續 keep 住推佢咯。 咁但係呢單嘢就優花咁田野優花呢單嘢喺時候蘇朗道歉啦，咁呢？因為就討厭韓國喜歡韓國人嘅人嘅言論就咁營運初頭係冇乜反應嘅，咁但係 嗱，跟住今個禮拜又突然宣布話畢業，咁會唔會係有關聯咧？呢個就 啊，咁某程度上你睇到件事其實咁樣發展嘅話，我某程度上我都覺得係有啲可能俾營運抽人算賬。因為其實件事應該我估某程度上營運係知道，跟住你後屘俾文春爆完之後，你其實證據我作冇得例難，你一係認一係唔認。如果你唔認嘅話，其實冇辦法，咁你咪否認咯喺度上面。 我覺得或者可能呢單嘢可能係前日優花，可能會唔會係同啊邊個？ 唔係你講田優花定阿蔡月啊大哥？ 咪先，而家講田優花先，講田優花先。 你講田優花就 否認先，講田優花先。 你講田優花先，你否認噶嘛？佢定義嚟咯。 嗯， 但只是因為韓國因為他反韓的言論，所以惹起很多人的反感而 已。但是問題是肥秋近都後遲些會跟韓國方面合作嘛，可能費事比如阿芝阿祖會不會有這樣的原因呢？你知道日本人做事是什麼的，那屌都幾是事的嘛，日本人 做事 是的。對都唔好理啦，咁但希望田野優花咁畢咗業之後都有個好幾個。 佢唔，我唔擔心佢冇嘢做嘅，因為佢喺舞台劇發展 多啊， 佢主要都係做舞台劇先嘅，而且佢真係唱得，即係喺舞台劇表演歌舞劇啊，成都唱得靚嘴，所以我唔擔心佢出路。可能我擔心阿蔡月。 系啦，讲翻蔡嗰单嘢先啦。 讲 蔡。阿蔡嗰单嘢咧，就真系坚系，我觉得佢坚系鱼皮嘅。 嗯， 佢嗰次，因为嗰次睇完戏之后，嗰套嘢仲好，即系文出仲爆埋嗰套系咩嚟添。 嗯， 我想吃掉啲胰脏。咁啊，睇完戏之后，咁啊两个行出戏院，咁跟住唔知咪个气氛感染啦，拖住手走出嚟。 嗯， 跟住咧，阿文出冲咗上去采访，个男嘅几贱格啊，竟然即刻劈低阿蔡自己个走去走，惊死走唔切咁个款。但系问题影到你个样啦，跟住个卡米又追住你啦，叫你走去停车场添啦。唉，那個好似系同合作个舞台嘅嗰个，唔知边一个组合嘅男个其中一个人嚟噶嘛？ 系唔理佢。 事后仲可以好无耻咁可以喺上电视节目嗰度做采访添。 嗯， 系俾人闹爆啊！呢个 呢单嘢我无可奉告，我真系觉得佢出外选将嘅机会增加，同阿田一花不信不中。 我觉得呢单嘢阿蔡其实系自己攞嚟，我觉得呢单嘢 冇办法。你今次咁阳，其实咁阳嘅话，你某程度上营运唔得你，我都觉得有啲问题啦。营运 唔系，因为其实你见到营运其实而家都醒噶啦，佢唔会即时得你咯。咁抽同你玩抽算账咯。 嗯， 记唔记得 毕业咯？ 记唔记得前年十月中噶啦？大和田南奶同埋西野未姬咪又系过咗，咪又系乜嘢嘅？ 嗯， 咪又系俾人影到咁啊，同J 街啲男生咁啊，深夜时间喺度去打机嘅。 嗯， 跟住后屘营运都唔即时玩你噶。咁你哋圣诞节上面咪等你哋自己宣布毕业咯，一样道理啫嘛。唔系阿蔡嗱，你讲真嗰句，连阿西野未姬同埋阿大和田南奶呢两个营运推紧嘅，阿营运都可以抄到算账嘅。更何况系你小岛蔡月。喂，即系好老实讲嗰句啦，阿蔡月，你自己你系外貌系有嘅，咁但系通常都系杂志系嗰啲比较多，而且你本身你自己人气又唔系喺入边人气又 唔系高，系咯， 营运又唔系睇你嗰只， 系咯， 咁你总选入边你又冇排位，就算咁你讲真嗰句啦，我唔如果我营运我唔得你，我都觉得咩啦，你自己 我都觉得唔得你，你都好尴尬啦，个人，即系你喺呢个团入边都好尴尬啦。 我如果我唔得你嘅，我点对得住我跟住我哋想做嘅嘢啫， 系 咪？ 系啊， 冇。最惨就系嗰阵时间，衰头淋花嗰单嘢搞到个兴合合都仲系嗰件事仲喺度发紧瘟噶，嗰条女而家仲喺度烧紧呢单嘢嚟讲啊。 系，你唔好提佢啦，大哥，你提咗我都火嚟嘅。佢不停咁攞呢件事喺消费消费再消费，其实佢根本上呢家嘢就你睇得出咧，佢冇话题噶。 系啊， 佢不停咁净系攞呢单嘢嚟烧啊烧啊烧啊烧，攞嚟慢慢搣嘅。 问题，因为问题阿蔡月呢单嘢嗰阵时佢啱啱又烧，啱啱呢個衰人，呢個林命花又啱啱又燒咗呢單嘢嚟講啊，不停咁發瘟呢件事啊嘛。咁我講真嗰句，咁喺咁嘅環境之下，我覺得係俾人都係抵死嘅。你知道我推蔡月㗎啦，我每年合照我都一定抽佢噶嘛。 咁你點算啊？咁 你 嗰 張抽啊？ 哦， 我唔抽啊！ 哎，好在啫，我又你抽咗添。 我今年我直頭同阿添講過啦，我如果可以揾佢嘅話咧，我用呢啲券，我一次過等佢出嚟點啊？我一定同你説教，我同你講。 嗯。 你自己知道自己咩料啦？我更加今年唔使添啊！我直头俾人炒啦，都直头。 唔系，即系有啲其实有啲心痛噶。你自己知，你讲真一句，你个咩情况就犯，同埋你自己都好清楚啦。你唔系营运必要留低嗰只嚟噶嘛？你自己搞啲咁嘅嘢搞，你咪你自己攞嚟衰啦。 唉，系唔理佢啦，呢啲。呢啲诶， 啊，总之系嗰个最自然感受啦， 系自然感受啦。 呢啲咁嘅呢啲咁嘅雾水情缘，要唔好即系小心啲先得噶。 唉，算啦，有啲嘢唔好再提啦。今集差唔多。 今集差唔多啦，咁啊，咁啊嗱，我哋下个礼拜嘅话，咁大家都留意下啦。我哋 咪留意我哋 Facebook 啊，咁应该就嗰个讨论区嗰边咯。就日本嗰方面同大家做直播噶啦。好，我哋下次见， 拜 拜。拜しまったのだろう。新しいものばかりを探し